杯就加咖啡，我只想喝一杯，想起了过去，又喝了第一二杯。你说那爱情像流水，我管你去爱谁，我只要美酒加咖啡，我们一杯再一杯。美酒，我的咖啡，你的脸上流着我的泪水，我和你一起坐在酒吧，不管你的心里想的是谁。端起你的美酒，我的咖啡，你的脸上流着水的汗水，我和你一起坐在这里，打起精神，回味，回味。没有醉，我只是心儿碎，开放的花蕊你怎么也憔悴。如果你也是心儿碎，我陪你喝一杯，我只要美酒加咖啡，我们再来第三杯，一杯再一杯。没有醉，我只是心儿碎，开放的花蕊你怎么也憔悴。如果你也是心儿碎，我陪你喝几杯，我只要美酒加咖啡，我们一杯再一杯，一杯再一杯，一杯再一杯，今天我们不醉不